陕西有个 BB 咧，最近几红嘅，因为个 BB 仔嘅父母咧帮佢改名，叫做《王者荣耀》。哇，个 BB 几有气势啊！佢第时介绍自己就话啦：我姓王，叫《王者荣耀》咁样啊。如果香港嘅父母发挥创意，又可以改咩咧？我建议不如姓刘嘅叫做刘晓波啊，趁而家仲可以自由咁帮啲小朋友改名。第时唔知会唔会好似啊嗰个佛地魔咁样嘅啊，嗰、那个唔可以讲名字嘅人啊咁样。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我就最中意唱歌，特别系国歌。哎，但系咧，我同 MJ 唔同，因为头先听 MJ 唱歌几好听，喂，我又五音不全啦。嗱，我又惊自己咧，我会一次唱啊，我依家都会触犯国歌法啦，因为我五音不全咧，唔知道唱啲咩出嚟。嗱，所以咧，我以后就国歌嗰阵时咧，决定唔唱。吓咩话？唔唱都犯法噶？喂，咁点算啊？我系强国生还者八期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生还者，又系得翻我哋两个啊！ 阿 Win 搞咩啊？ 阿 Win 好似就系上个礼拜定系点样去咗唱国歌咯？ 去唱歌跟住 系啊，但系明明嗰条法未通过噶嘛，但系佢就俾人预先拉咗先。 哦，系啦，因为咪预佢之后应该会出事啊？ 唔系，因为咧有啲法例咧就系可以追溯之前嘅，有啲法例咧就可以预演过、预演未来嘅。咁佢应该仲咁预演未来。嗰一 part， 哦， 系啦，咁所以而家就唔系 咁佢嘅歌喉，俾人捉去 train 下都好嘅。讲真，我觉得真系 又真系，我唔知道大家未听过阿 Win 唱歌啦。 喂，下嗱，佢迟啲放翻出嚟咧，首先就 真系唔好唱国歌。 问下佢即系嗰个经历先啦。咁第二就系咧，就叫佢表演下唱歌，即系唔好唱国歌啦，即系唱其他歌。咁大家可以欣赏下佢歌喉系点。 因为阿 Win 一向系我哋即系朋友堆中咧，就称呼佢系纪安嘅人嚟嘅。我觉得佢嘅样子都有几分相似。 咪直情系啦，你几分相似啊？ 咁所以你想象下啦，如果纪安好用心咁样喺个水嗰、那个咩啊水喉通面上面唱嗰啲国歌，咁点咧？咁作为其他人，系咪真系好似有啲似？真系唔俾笑噶嘛？其他可以台下嘅观众、 啊、 要扮响旺噶嘛？ 系啊，咪即系有连喊都唔俾啊！依家 系完全，总之就要尊敬，所有其他嘅反应都系唔啱嘅。 但系咧，一讲开个国歌咧，即系我听到呢个新闻咧，都有少少惊。 系 咁咧，即系虽知道咧，即系我八期啦，即系可能即系各位听得耐嘅听众咧，都唔多唔少有机会听过我唱过一两句嘅歌。 哦，系咩？有唱过咩？ 有、啊、有我哋嗰阵 小心啲啦。 系啦，咁咧就我依家我都即系我有时同埋我即系听开嘅听众知我外国本身。 吓、 啊、，OK， 咁我外国我就周不时有唱出冲紧凉啦，搭紧车啊，好多时甚至我即系大压力嗰阵时咧，我就会唱国歌嘅。 系系系， 咁减压啦咁样， 得唔得噶？ 我以前就应该知冇问题，依家我惊惊地咯。 你就觉得你减压啫，我觉得你好侮辱、啊，系咪先？你无啦啦自己喺好辛苦嘅时候唱国歌，唱到咁惨。 唔系，即系我每一次唱词，我唱词奶呢两只字咧， 就词奶啦。 我都词奶。我喊噶，我 okay， 即系我喊出嚟咁，跟住我啲压力就释放晒噶。 喂，我哋喺度讲嘅，我惊有啲听众朋友咧未知咩事，咁其实讲紧乜嘢咧？就应该大家都知咩事噶啦，有睇新闻咁样嘅话咧，就系话咧，全国人大通过咗呢个国歌法啦，之前都讨论过一下噶啦，咁啊唔知原来真系咁快生效，就嚟杀到埋嚟噶啦，咁就咧人大常委继续高票通过啦吓，几多票啊？哦，147个人投票，就有146个人赞成，一个弃权啊！呢啲即系正常啊，系咪先？呢咪正常嘅投票咯。咁咧，跟住佢嗰个法律系咁样讲嘅，佢话如果任何人咧恶意修改国歌歌词，以歪曲贬损嘅方式就唱国歌，即系好似八旗嗰啲冲紧凉嗰啲咧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嘅，吓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系15日以下嘅拘留，构成犯罪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刑事添， 即系坐监噶咯， 坐监啊！ 喂，咁点为之咩？点为之咩？恶意乜鬼啊？ 嗱，中国嘅法律就系咁样噶啦，咩？睇下先，恶意修改国歌歌词， 咁我唔修改，我冇修改啊！ 嗱，我真系唔知佢呢个系咪真系嗰个法律系咪真系净系写歌词啊？即系我记得我听过好多嘅流行曲咧，都有国歌嘅元素喺入边嘅，可能佢哋一话唔系啊，咁啱似嘅咋咁样？好似头先你讲阿词奶咁样啦，阿黑勤哥， 唔系啊，我净系我唔系我就咁唱词奶啊，唔关事噶， 我觉得你唱紧嗰首词奶，今晚就嚟世界杯啦，又下年今晚大家咪上去街，喂，咁呢个奶唔奶嘢你话？ 冇嘢噶，咁佢话迟奶嘛，咁系咪唱迟奶都唔得？以后我任何一只歌加迟奶都唔得？ 唔得、你唱迟奶，我觉得系唱紧国歌，认真嘅，我觉得你讲唱紧国歌，我唔觉得系唱紧《琴迷奇遇记》嘅。 两个嘅知名度。 咁我如果咁讲，我嗰只歌入边有人本呢两只字，咁又咁又系继续唱个歌。 同个官讲啊，你睇个官点判咯、 啊。如果我只歌入边有危险两只字，又系继续唱个歌咯。 咁啊，睇下你 有冇改改歌词啊？ 睇下你成个形式系点样啦、啊，音乐似唔似啦？ 咁如果我唱歌走音呢，哎死啦，依家我讲嘢已经走咗一次啦，我讲嘢已经走咗音啦，咁点解？ 真係睇个观点盘。咁但呢我觉得系即系咁样嘅、啊、即系中国嘅法律就好多时其实包括香港 有时啲法律都系咁样嘅，即系好模糊啊，佢唔会讲明俾你听你咁样系咪烦，你咁样系咪烦，佢系用一个类似你懂的嗰种态度。咁跟住呢就去佢去judge 佢 judgment， 咁觉得你系非法集会就非法集会㗎啦、啊、你系破坏法治就破坏法治㗎啦，但佢点样先系中佢呢个呢，佢唔会讲明嘅。 唔系喎，嗱 ,MJ 呢我觉得呢有时啲嘢呢冇见人忧天，即系好地地你一个呢良好嘅市民呢，你唔去搞事啊，你唔去搞事呢，好地地啲差人系唔会去拉你嘅。嗱，正如咩呢， 咁我睇你搞事 个。曾玉成讲嘅。曾玉成啊早几日讲啦。话呢国歌法其实系唔容易触犯啦，佢点讲啦。佢话呢嗱。即系咧，呢啲规矩咧，即系啲简单法例嚟嘅啫，即系唔会同香港社会历来嗰啲价值观啊、法治精神抵触嘅咁样样。咁咧，佢就话咧，市民咧应该点样样啦？嗱，呢个我认同，我真系真心赞成。 应该点咧？ 应该对政府同埋立法会有信心。成日讲到忍唔住笑啲。系啦，即系如果有人担心影响言论自由咧，你咪提出嚟咯。咁政府系会考虑嘅。 好、哦、多人提出啦，系啊。 系啦，咁有咩问题咧？即系我觉得你唔犯事就冇事噶啦，系咪咩？ 啊，呢、這个时间咧，我要听下黎天王嗰首歌啦。诶、欸，睇下而家呢个有，而家 YouTube 咧好烦，有广告啊。 唔系，我哋个个都有，我哋都有嘅，强个收银者都有嘅。哇！你死啊死啊死啊！唔关我事啊！ 嗱，啱啱呢个 intro 咧就系黎明嘅《全日爱》 吓。咁啊，嗱嗱，首先嚟讲声先啊，各位听众，各位听众或者警务人员或者 MJ 都好，头先播嘅只歌咧，我唔知嘅，完全唔关我事嘅 ，MJ 播嘅。 唔惊，我哋喺十月一号之前 upload 嘅。 我唔知啊， 希望佢到时冇追索权啦、啊。 仲有 先，如果佢追索权唔惊啊，起码我应该同我一齐拉嘅，起码阿黎天王啊。 唔系你总之唔关我事啊，你唔好拖我落水，我即系奉公守法啊。 即系好多创作上嘅有时系真系会都会用到呢一啲嘅。音乐啊，去咁样创作噶嘛？我认真啊，即系就算当时我对中国有种未必系咁正面嘅谂法，但系都好，我唔觉得啲全日爱啊，球迷奇遇头先嗰首李克勤嗰首咧，我唔觉得佢系贬损紧国歌嘅。咁但系好难讲啦，你讲得好啱。点样先为之贬损呢？就纯粹睇嗰个拉你嘅人啦、啊，或者嗰个法官啦、啊，去点样去 judge 佢啫。所谓即系曾玉成先生讲得都有佢嘅道理嘅。即系唔搞事啊！你相信佢嘅咪 OK 咯。咁但系万一佢喐你嘅时候咧，你系冇得讲嘅。我觉得你黎天王，譬如系真系出年，唔好话黎天王啦。某一个做开社运嘅人，长毛正手同全爱差唔多咁嘅歌出嚟吓、啊，你唔好理佢歌词入边讲乜系啦，可能系情歌嚟嘅。咁但系有呢啲，我觉得绝对有机会触犯呢一个条例。 喂，呢啲改我都觉得算啦。即系咧，佢嗰个国歌法咧入边咧嗱，即系佢去到香港，嗱香港未立法嘅，各位听众未使咁担心住。咁但系咧，就其实嚟紧都应该如无意外会交去立法会度审议噶啦。咁、就我唔知道会唔会有改变咧，但我觉得好地地系唔会改佢嘅。 系咯，又系嗰句，即系如果人大都批准咗嘅嘢，咁喺香港立法会度究竟过唔过到？你大家自己谂啦。 系啦，同埋咧，嗱，有一个国歌法，佢又规定咗啲咩咧？嗱，即系就国歌嗰阵时应该肃立啦，咁肃立，我觉得正常嘅咁样样，举止庄重。不得有不尊重国歌嘅行为。咩叫举止庄重啊？假设我喺大球场睇紧波啦，咁我国歌就系咁，我自不然热泪满腔噶啦，咁跟住就肃立啦。但系死啦！你知大球场咧 ，MJ 你都成日去大球场睇波啦。大球场尤其是夏天咧，就零热同埋多蚊嘅， 系 咁啊只蚊，哎呀！钉咗我添，咁跟住，哎呀，唔顶唔顺，拗两嘢，死啦！ 唔够庄重， 系啦，咁你系咪唔庄重先？ 嗱，呢个就我觉得我用曾玉成嗰条标准啦，咁呢个就睬你唔入嘅，呢个就有啲吹毛求疵嘅，极端嘅。咁但系我讲真，我认真嘅，即系有时你知开波前噶啦，我上次去睇香港边一队对恒大啊， 唔记得啦。总之阿杰兹都恒大咁样啦，系啦。咁赛前咧未开波嘅时候咧，经已大家啲球迷喺度闹战咁样喺度，屌你老母，屌你老母咁样噶嘛。咁你好难喺唱歌嗰阵时咧，都系咁冇矛盾嘅，咁冇敌意嘅。咁唱紧国歌嘅时候，我知道有啲球迷会系嘘佢啦，有啲球迷会系拧转面啦。呢一啲究竟系咪唔庄重？我可以话系唔庄重。咁但系呢啲系有系咪真系咁大问题？去到刑事犯法咁样 咧？其实咧，我个人认为咧，即系可能即系会一个地方，即系话奏国歌咧，都应该要尊重嘅。你就算咧，你喺香港奏美国国歌，或者即系可能有啲外队嚟啦，就或者奏俄罗斯国歌好，奏菲律宾国歌都好，咁应该都要肃立嘅，就冇贬损佢嘅。但系好似头先 M J 咁讲啦。是不是要讲到刑事咁大件事呢？咁我又会即係我个人比较多心啊，可能真係呢，我有时会觉得喺一啲咁嘅有啲某啲人质地方啦，我唔係讲嘅香港，我都唔係讲緊边度啊，我讲嘅喺啲人质地方，喂，即係呢，你依家好似打加把刀嚟，点为之庄重先？其实点样定义庄重呢两隻字先？ 系啊， 系咁，我如果突然间觉得，喂，我觉得 MJ 你样衰，咁我觉得你成个人根本唔庄重，你嘅存就咁国歌嗰时，你个人嘅存在已经系冇咗国歌，我想讲，系啊，咁我系咪可以真系拉你先？ 系啊，你今日冇焦头， 系啊， 唔够庄重， 系啊，或者今日你黑眼圈，你冇剃须。咁系咪唔庄重先？ 系 你奏国歌，你明知今日我哋大球场睇波，一定会奏国歌，你做咩唔睇数？ 所以咧，其实有时候有啲嘢系，即系你唔使讲出嚟，其实都 OK 噶。你譬如咧，你讲得好啱啊，头先讲话奏英国国歌，奏美国国歌，或者奏一个唔认识国嘅国歌，我系自然地会出于一个礼貌咧去尊重嘅。咁但系你而家。即系你讲到呢一个法例出嚟咧，反而系令到我哋更加反感咯。即系无端端做乜要有咁嘅法例啫？你如果你系一个值得尊重嘅一个场合嘅话咧，自然就会尊重噶啦。 系咁咧，同埋咧，其实咧呢个国歌法咧，有另一啲所谓细节位咧，即系我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啦吓。咁我唔系叫大家 仲有魔鬼细节啊？ 唔系魔鬼，冇魔鬼嘅。 系点样？ 即系我哋强国，我哋伟大祖国嘅嘢，边个魔鬼讲咩啊？你冇，你又唔庄重。 唔系，通常细节就同魔鬼系拎埋嘅， 系天使 啊，天使再细节啊， 系啦系啦。 有咩天使位啊？ 嗱，佢话咧，例如国歌法嘅第一条啦，就开宗明义咧。就展述制定国歌法系咩目的呢？就 系 话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嘅核心价值观。 睇过呢个讲法。 系啦，咁你基本法系点写噶？咁我哋系咪要人人都要熟读基本法啊？系咪尊重基本法啊？咁对基本法就 系 话，其实香港唔系实行社会主义啊嘛。 系咯。 咁点算咧？成件事。 咁啊，一条法例咧，嗱，我都识同佢讲啊。一条法例咧，喺唔同嘅地方咧，就有唔同嘅展示嘅。喺内地嘅地方咧，喺人大决议之下咧系咁样。咁喺香港之下咧，有第二个玩法，但系都系国歌法咯。你知任佢噏噶啦。系啊。一国两制嘅意思就系佢将佢嘅道理摆喺香港度，可以将社会主义删除咗佢。系啦，不过咧都系外国嘅，都系咁样摆翻出嚟，冇嘢，佢基本上觉得啱嘅。 系啊，咁同埋咧，即系我哋呢个伟大嘅国歌同埋伟大嘅国歌法咧，嚟紧咧都应该会列入一啲课程度嘅，即系教 中小学教材。 系中小学教材啦，就讲紧呢个国歌嘅起源啦，或者呢个国歌背后嘅意思同精神系啲乜嘢啊？嗱，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好值得大家去深咁去深思去研究同埋学习。 啊，我突然间谂到嗰个教材点写啊？ 点写啊？点写啊？ 世界上系冇民主主义嘅。系啦，世界上只有得社会嘅共产主义同埋社会嘅民主主义，简称都系社会主义。咁香港就实行一国两制，咁所以就系社会民主主义，就系国家俾嘅，就系党俾嘅，就系中国俾你，中央俾你嘅，咁你就有啦。 嗱，国歌嘅故事咧，即系除咗 MJ 讲嘅嘢之外啦。 喂，你唔觉得我讲得好精彩？ 我唔听你讲嘅。咁咧，首先咧，可能好多听众都知噶啦。咁我问你 MJ， 你知唔知？嗱，你通常研究一隻歌，我当你研究黎明嗰只全日爱咁先算啦。你去研究一隻歌，唔使，唔好搞到咩嘢。咁咧，你会研究一隻歌嘅歌词以外，或者佢黎明之外，你会研究啲咩啊？即系研究即系佢有咩背景，你会研究啊？ 我音乐人啦，咁嘅音乐啊、歌词啊、背后意思我都会研究。 系啦，即系可能你会即系睇边个作曲啊，边个填词啊咁样。咁我哋咁深爱呢只国歌，我哋系咪应该研究下边个去作呢只国歌啊？ 哇，我真系唔知道、啊。不过我记得咧，我有睇过嘅，那个作词定作曲个人咧，嗰、那个音乐人啊，佢一个有文化人嚟嘅，然后喺呢个文革时代俾人批斗到就嚟死嘅。我记得呢个历史， 即系咧，我觉得咧，即系可能嗰个人咧，嗱，我唔知佢做咗啲咩事上嚟，咁但系咧，嗱，就据又有传闻啦，话有啲中小学嘅教材咧，其实已经有呢个国歌嘅历史嘅起源，即系点解会有一只咁嘅国歌或者边个作？但系啊，好得意，即系咧，即系我都中意睇歌词，咁我知，即系我中意睇啊呢只歌系林夕作啊，咁林夕个咩人啊咁样啊，但系佢又唔知点解咧，佢唔讲嗰个即系作词嗰个人，好得意。唔知点解嘅吓，真系， 因为同而家嗰个佢想俾出嚟个意识系好矛盾噶。 系啊，咁嗰、那个嗱，各位听众咧，嗱，如果即系可能好多听众知道啦，咁但系咧，如果大家听众唔知道呢个国歌嘅作词人啊，嗰、那个历史咧，咁大家咧就可以上上网 search 下嘅。咁我觉得咧，好值得去睇嘅，因为呢个我觉得系一个伟人嚟嘅。咁咧，呢、這个人叫咩名咧？呢、這个人叫田汉。 田汉。 系啦，咁呢个国歌作词系一个田汉，咁佢喺文革嘅时咁啱啊，佢咁啱文革嘅时候咧就死咗嘅。咁咧大家 search 下点解啱啱咁啱一个国歌嘅作词人会喺文革嘅时候过身咧咁样？ 人都会死噶啦，大人。 系啊，咁佢我睇翻佢啊，佢死嗰阵时都70岁噶咯， 所以佢首歌咧其实本身系有嗰种即系文化人嘅挣扎啊，类似嗰种意思。其实简单嚟讲咧，同而家中国咧其实唔系好配合嘅。你见到啦，中国点样咩咩不仲奴隶啊？仲要起来嘅人们啊？中国几时有做奴隶啫？ 同埋咧，我又觉得有嘢好得意嘅。佢话即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你写背唔熟啊？你写你下次你下一集，你下一集你成只国歌由头背一次咧？唔系 冇读书啊嘛？ 你唔咁你唔系呢个你侮辱国歌啊？系啊系啊！ 我识嗰个系个揸个兜。 嗱，你唔好再唱啦吓！你影响本节目嘅生存啦，MJ。 呢个都系国歌啊，唔系呢个国歌法咩？ 我哋唔好 国歌净系讲中国噶，原嚟唔系其他国歌都要都要尊重噶。 你收声啦，你再讲我哋。 我以为全部国歌，即系国歌嘅意思就唔系净中国噶嘛，英国都系国嚟噶嘛，美国都系国嚟噶嘛。我以为系讲紧呢样，唔系噶。 唔系嗱，我觉得咧，我个人认为嘅，即系我作为一个爱国者咧。你美国嘅，尤其是美国国歌， 系 同日本嘅国歌绝对可以侮辱嘅。点解？因为我系中国人，因为我系爱国嘅，咁所以咧，我系咁样爱国嘅系咁啊。但系咧，中国嘅国歌系神圣嘅，我想讲系啦。咁所以咧，咁我好，即系佢入边啲歌词咧好得意嘅。咁咧就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咁样啦。咁向依家中国好多人做奴隶啦，可能就系、又或者即系呢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嘅时候咁。我都唔明白，即系系咪真系咁危险？我哋咁强点危险咧？ 日日都有人去危害国家嘅安全，日日都有刘晓波啊、周永康啊、罗继聪啊、 M J 啊、 八旗啊， 系啊，嗰啲系 日日都不断有人，好多外国势力。不断喺度危害国家安全，所以好危险。 系啊，咁所以个个系啱嘅，咁所以就系即系我哋就不愿做奴隶啦。总之就 嗱，嚟到最后嗰两分钟啦，我想讲咧，喺啱啱过去嘅几个月嘅时间咧，暑假嚟嘅，咁我同阿 Win 系喺大球场睇利物浦啦。咁有一个画面我几深刻嘅，咁我唔系利物浦球迷啦。咁喺球场嗰度咧就见到好多人喺度唱呢个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， 嗰个场面系几震撼嘅。咁 even 我唔系利物浦球迷咧，我哋都会对利物浦呢个球队有一定嘅尊重，系啦，我都会喺嗰个时间佢唱国歌嘅时候，我唔记得有冇企起身定系点样，总之我系一个尊重嘅心情嚟嘅。咁我想讲咧，而家其实好多情况、好多时间、好多画面咧，其实即系你咪一定要用个法例去讲，你一要爱国，你规定你要爱国，你唔爱国就点点点样为之爱国？尊重国歌，喺唱国歌嘅时候尊重国歌为之爱国，类似呢啲咁嘅意识，我觉得就即系只有一啲系当你唔够道理嘅时候，你先用呢啲法例去规管人哋。如果你真系本身一个咁大家都系一个咁文明嘅社会，而你又系一个咁值得人哋尊重嘅一个团体一个国家，自然你唔使讲任何嘢。 我觉得人哋都会好尊重你，你唱歌嗰个时候，人哋自然就会咁做。咁唔该你用文明去讲服我哋，就唔好用呢啲咁样嘅刑事法例啦。 系咯，绝对赞成嘅。一个爱啊或者喜欢咧，就唔系强迫嘅，系发自内心嘅，即系等于我爱 M J， 或者好惊， 或者即系个即系咁多位听众就爱我哋三个，嗯、即系唔计阿边啦，嗌我哋两个。 系 咁咧，我都相信咧系出自真心嘅喜欢，系出自一个自发性嘅。 系啊， 即系唔系话诶我管住你点点点，即系好似咧你管住你啲。你啲女朋友 MJ， 你管住你啲女朋友话、哎，你我规定你每日八点钟有报道，呢啲咧系你得唔到一个女人嘅心，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，即系、就是、你要令到嗰个女人主动嚟嚟哀你求你 ，exactly 啊系啊，佢系好似拍拖咁啫嘛，你系即系你冇得话打几个电话先叫做先叫爱啊，要问你啲咩先叫爱，你冇得规定噶嘛，你系爱就爱，你值得人爱你就值得人爱， 系啦、啊、就系咁啦，但系呢啲咧每一次咧 MJ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， 啊大家玩 系啦。系啦，咁咧就我哋系啦，咁我哋今次咧嗱，咁各位听众小心国歌，系啦，好，我哋下一节再见， 拜拜。